国际社会严厉谴责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举行极其危险的对朝核战争挑衅行为。不久前，英国政界、社会界人士和很多群众举行游行示威，表示抗议美国和南朝鲜举行针对朝鲜的联合军事演习。奥地利争取朝鲜和平统一工会员声援委员会写信给美国和南朝鲜驻奥使馆，表示抗议。白俄罗斯共产主义劳动者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谴责了美国和南朝鲜的联合军演。英国先军政治研究协会、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英国朝鲜友好协会和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员大会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分别发表联合声明。埃塞俄比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和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发表声明指出，朝鲜从来不说空话，美国应当记住朝鲜的警告，朝鲜人民军会以强烈的应对来粉碎挑衅者罪恶的战争演习骚动。